在伟大领导者金钟的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家属13号在朝鲜驻华大使馆举行了缅怀会，由旅华抗日革命老战士、中国抗日革命烈士、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家属、我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钟日同志的太阳像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会上，旅华抗日革命老战士李在德的儿子、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家属柴世荣的孙女、王孝明的儿子、冯忠云的儿子和胡振一的儿子做了发言。